早晨翻嚟， 第二次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《粵時報》聯播早晨節目啦。 咪啱啱入咗呢個拉票冇想講早晨，請啲前鋪鄭重訓入咗呢個 冇。又怕咗喺度， 一改跟住又九啊度鞠躬咁。 我唔係跑得最快，但我攞啲票好多。五號鄭松泰， 五號鄭松泰， 港人為大， 港人為大，請投五號 追山仔債咁樣，啲投票。好啦，咁就所以阿太忙啊，今晚就要開工啦嚇，咁樣咁就好啦，咁就我哋為咗證明我哋嘅外景好勁，我哋轉咗另一個景啦已經，因為俾石橋趕。你哋唔可以出 room 鬧嚟鬧去唔開心啦！你哋而家喺出 room 淨係負責去贊我哋四個，仲可以企喺度做節目已經好犀利㗎啦！ 我又琴朝啦，我而家買小強啦，我用咗買小強。我琴日五點鐘起身落去開站到而家，我都未瞓過㗎。係啊，咁所以你哋俾啲鼓勵我啦。 唔係，咁我呢度四個都差唔多啦，應該係咪？ 係啊，係啊，個個都係㗎。 因為我揸車， 仲有上面好多好多好多 手足都係咁。 幾我哋 仲有鏡頭後面嘅手足都係。 係啦，小貨車係幾百個手足啦。或者我估黃丹唔聽翻呢次節目㗎啦。我咁你哋唔好沮喪啦，你哋唔敢。其實我又唔敢講呢啲咁嘅嘢，因為可能第一個退出嗰個係我。咁係其他原因嘅，可能係 點啊？陳社工 係要揾工啊嘛，大佬。咁咧唔係講呢啲嘢。喂，大佬貨金養唔到一家三口。但係點解唔好？係因為你唔可以再令教主受傷多一次噶嘛。 嗯， 即係唔好話多唔多次啦。你哋係唔容許令教主唔開心噶嘛。佢永遠你知我民憤人最多，多啲人啊，多啲人嘛，咁即係咁樣嘅話，我哋咪讓佢做呢樣嘢咯。我哋係即係如果你唔為香港，都為下呢個阿叔啊，大佬。 為教主，我要消滅好多人咯。 可以為香港做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嘢，咁係啦，即係呢個私心啦。好啦，講翻我哋啦，我冇權代表，或者我冇權去高高在上去感謝手足啦。我見到嘅係大家好彪悍，好勇悍，去為今次嘅選舉工程啦，講緊係半年前就開始啦，登記選民啦，邊幾位出選啦，突然間係講緊四年前係幫緊一個光頭佬選，進而係幫五個人，即係如果連埋鬱敏去進行一個選舉工程，由登記選民開始，跟住由地區咁樣開工。日日做一啲手足，用即係燃燒生命，放工做，翻工前做，去到密集嘅選舉工程就係遲工做嘅又有，乜嘢都有。我正如我第一次所講，係做得太多，因為做埋你哋嗰份，做埋冇出嚟嗰份去做。我哋係最多人嘅選舉團隊，開最多嘅街站。是我見的 開最耐， 最耐 開最多， 我有飛枝啊嘛，開最好反應的街站，我想講，尤其是喺即係尤其是四眼啊。 如果我用做禮貌嚟形容都冇乜， 做禮貌 差錯。講禮貌嘅話，我前幾日先至有個民主黨的嗰啲義工嬸嬸咁樣，望到我哋派傳單派到鞠曬躬咁，跟住聽到佢同佢個 friend 喺度講，細細聲講。哇！乜原來要派到咁有禮貌噶咁，跟住就一路喺度觀察我哋，跟住觀察多咗一陣間之後，佢又放棄咗，直情唔派算啦。 琴日胡瑞山向我豎中指添啦， 冇咩？ 係啊，你唔知道啊？你梗係唔知啦，喺港島，係啊，唔係對我，對幾個人咁樣啦。咁 江北男北女嗰個。 陳同學 男啊， 佢有冇瞄你嘴？瞄你嘴啊！ 我唔敢睇。 阿胡先生啊， 為咗確保我尋日嘅晏晝食到，但我就冇食。咁咁樣啦，我覺得 即係我哋手足做嘅街站係，即係唔係第一到第二啦，即 係 咁樣講。即係容許我咁樣講啦。 因為幕後我哋做緊幾多嘢，包括設計啦，包括係黐貼紙啦，或者幕後冇落到場幫手一啲嘅行政工作嘅。嘅手足啦， 論述啦，文宣啦， 係咯，做得太多，做節目咧， 同埋其實做街站係有好多技巧。當你真係落場做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呢啲技巧，我唔會喺度公開講啦，當然係冇搞精你哋嘛。有好多技巧，好多團隊係冇咯，而我哋係有嘅咯，而我哋係出色嘅呢方面，我可以咁講。 所以我好自豪咁樣話，我哋好唔抵。 第二就是我不是身為一個主持或者受助，我身為一個香港人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即是見到這麼搏命的團隊，我會覺得我很不好意思，要你們這麼辛苦，即是我求其舉個例子，譬如Joey他做空姐，一落機就落了個妝就做街集，好像化妝不見得人一樣，不是不認得， 我是會落了再化翻妝的 空姐妝不同的，我相信 是求其一點， 好撚攰，我想說即是我講我自己的嘢啦，即係我上年十一月辭咗份工，跟住話你係咪付出好多啊？喂，唔係啊，我懶咋，我頂唔到又翻工又做節目啦。我嗰陣係一做完節目十點半就飛的翻人濟醫院，跟住家訪。大佬我嗰朝四點幾五點起身，我仲要翻工翻到六點，我仲要出街跑喎，我仲要用個腦去處理 case， 我頂唔到，我就點我放棄嗰脾氣嘅就。就不如洗少啲啦咁樣，咁係咁，但你哋勁嘅地方就係你繼續保持你嘅工作，即係當然你為錢又好，為咗你嘅工作使命又好，再做義工民，呢啲係黐撚線嘅人嚟噶嘛，而呢啲人係講幾百個啊，義工民裏面有幾百個，所以係我唔知道你最尾 好多，甚至乎係嗰啲翻招， 如果最尾你因為雷動而轉咗票，即係屌你老母臭閪白大佢， 大妖要死啊！ 即係而家諗翻就嬲嬲地咁樣，但我哋唔應該唔開心嘅。係咯，呢次送俾手足啦，即係因為沙曬聲，落曬型啊！我想講去到今日，崩潰，而呢個崩潰你話係咪唔其實唔係唔值得嘅？換到好多嘢啦。我眼見就係因為我主要喺港島幫啊四眼啦，係其實我本身係九龍嘅，咁係揾係因為佢有一次揾我就覺得有啲嘢想我幫手，咁我就多咗去幫。睇住佢一個進步啦，其實一個月嘅選舉工程咧，即係因為由報名開始啦，你會見到一個候選人一個好急速嘅進步，因為係不斷上鏡啦，面對傳媒啦、論述啦，不斷磨練自己啦，你見到國師係咁啦，四眼啦、阿泰啦，尤其是四眼同阿泰咧，係如果你近兩個禮拜見佢咧，即係我唔知呢個就係泰啦。近兩個禮拜見佢咧，佢係嗰個入咗狀態嗰個嘅格局咧，係好入嘅，即係已經撻著得好緊要。你任何時候拍佢膊頭望佢咧，佢都係挫曬樣對翻你啊！你問佢乜嘢，佢答得好得體、好穩陣。而呢一個係入咗一個好巨型嘅狀態先至發生。 這個是阿泰對外的東西啦，對答啊、應付傳媒啊、做節目這些是對外啦，但是他其實對內、對手足啊、人事的處理或者是可能你們可能 會 對他或者他有些微言啦，但是 我自己觀察到或者我自己接觸到的，他真的進步了很多，而且是他是愛戴手足，是愛戴他的，他補充翻陳社講法，就係佢呢一個月係即係呢一半年啦，係真係極速進步咗咯，係啊。 唔單止我哋嘅，即係如果以我睇其他啦，我即係可能你唔開心，我開名啦。譬如羅冠聰同梁仲恆，係咪叫梁仲恆？ 梁仲恆啦， 都其實你見到有進步嘅，你見到有唔少進步啦咁樣。跟住當然有人唔中意清正啦，嚇、啊。即係我哋鏡頭都有四個，唔係好多啦，即係四個度，即係唔中意清。咁你我可唔可以收翻巴治奧個名？我以後叫做迪拜亞治奧啦，咁樣我哋轉咗落防守中場啦，咁樣唔緊要。咁但係你都係見到，即係大家喺一個選舉論壇，唔單止葉普成啊，其他或者可能係後生嗰啲啦，你見到一個有進步，有啲冇啦，當然係咁樣。你同佢講還我天然氣啦， 你問羅冠聰幾時回購東水？ 回購係啦，唔係咁佢有進步嘅，我見到，因為 佢而家入咗去，係咪要買翻個？ 你見到咁密集嘅工程，你就見到佢進步。我哋都係啦，即係我哋每一位手足啦。喂大佬啊，喺街啊，拿住張咁嘅 A5 咁嘅彩色爛鬼嘢啊，走去同一個你唔識嘅人走去鞠躬，跟住要你做乜做乜？歪爛面、厚面皮、洗樓、逐到門喺度敲，叫你支持鄭松泰，邊個嚟啊？又永續基本法又開始講，喂，你人生唔會諗到你要做呢啲嘢啊？即係我哋都係可能係八十年代出世、九十年代出世嘅人， 你唔會諗到有一日，即係嗰陣都唔政治化嘅世界，你唔會諗到有一日你係會助選，你係會為咗選舉，跟住會做啲咁厚面皮嘅嘢，你係冇錢嘅喎，大佬。 我諗冇一個派傳單， 即係冇一個小朋友嘅我的志願係會寫我想幫人助選咁樣，我唔相信有。 選都唔會啦， 但係唔係咁，可能有人夢想做議員嘅，或者進入政府做官職咁樣。 不如而家 叫阿泰入嚟。 是啊，第二次啊，鄭議員啦， 鄭議員，鄭議員 ，Hello， 你好，大家早晨啊，大香港早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 辛苦啊，辛苦。 喂，咦，呢度喺呢個位咁咩嘅？ 我哋俾人講， 係咪夾 到？想翻美羅啊？ 因為唔可以企喺度太耐。 得啦，唔 緊要啦。我諗住你哋去到上面有個露天，對住個海，好似有啲壯志驕陽咁啊！ 唔係太嘈啊，户外有飛機聲。 係啊係啊， 你幾時 你可唔可以爭取啲飛機唔好飛過嚟機場？ 呢個係我第一個問題。 屌，我爭取拆 Q 咗赤鱲角新機場佢啦，係嘛？ 係啊。 喂，咁啊，喂，大家好啊，講緊咩㗎？你頭先？ 你幾時爭取天然氣啊？ 同埋幾時會購得？ 算啦，講你嗰啲嘢啦。 我淨係想知道你 由你講啦，因為呢一次我講緊啲好辛苦嘅手足，用緊 over 自己嘅精力嘅人生去。去 選 即係啦，為了太唔係即係為了五位啦咁樣，咁由你去多謝我諗會好啲嘅，我又冇資格啦。 而家第二次開始㗎，係 開始 中段 中段。 喂，大家好啊，咁咧因為 你嘅發言時間夠啦， 我冇乜瞓覺，冇乜瞓覺。咁首先啦，即係好多謝咁多位支持者啦，同埋即係我哋嘅手足一直以嚟響啲大半年嚟我哋嘅嘅堅持啦，同埋一直嘅努力啦。咁今日咧，我覺得我自己我係會好坦然去面對一個，我唔能夠話係失敗，而係要好坦然咁去面對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香港人或者香港市民咧，佢哋想要嘅，我哋可能真係諗得太多啦，有陣時。又或者唔係話諗得太多，係諗錯咗。佢哋未必可能想要嘅係一個咁全面嘅一個即係全民制憲嘅改革，可能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咧，我反而見到嘅就係多人出咗嚟投票，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反而投落去嗰票係更加害怕一個改變嘅一票。點解會咁講咧？因為我自己去拉票嘅時候啦，同埋我睇到啦，嗰、那個最尾投票出嚟嘅即係年齡嘅分佈咧，尤其拉票嘅感覺咧。實際上，響三十幾歲、響五十幾歲呢兩陣人咧，我個感覺咧，其實係幾怕去變，即係唔係話佢哋唔想變啊，而係當佢哋去投嗰一票嘅時候，佢係投一啲佢哋睇到報紙見到嘅人物，但係又唔係佢哋認識嗰班傳統嘅建制，即係傳統嘅泛民主派啊。咁結果，即係我唔知係咪其中一個可能啦，即係個可能性啦。就係、是、朱海迪啊、劉小麗啊呢啲新鮮嘅面孔，咁佢好似比泛民更加努力，多咗少少輪廓，做多少少嘢，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就大勝。但係我哋係即係我自己，我會係坦然去面對呢一樣嘢。咁當然啦，即係講翻我自己啦，新界西咁都好，即係係對我嚟講，其實即係撇除成個嘅工程。新界西其實個成績即係就咁睇啦，係唔錯嘅，因為始終都叫做新人啦。咁我哋嘅手足喺呢段時間裏面都好落力。咁其實攞個得票接近50,000票，接近50,000票嘅新人嚟講咧，係非常非常之誇張嘅得票嚟嘅，我諗。咁而我係帶住啲40,000+50,000票去入呢個議會，我相信嘅就係即係投票俾我嘅人對佢哋都有一啲嘅期望。咁而家我困難嘅地方係咩呢？我困難嘅地方就係我嘅選舉承諾係唔能夠兑現得到。你明我咩意思啊？即係我哋最大嘅選舉承諾，一個共同嘅綱領，就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啊嘛。咁而家變咗嘅就係我嘅承諾就係生仔喎。你要當選生仔唔係一個選舉承諾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所以我頭先喺上面，即係又凍飢寒交迫啦，喺上面喺度諗一個問題：我入到議會做咩好呢？喂，打柒佢嘅，阿教主做過，跑嘅衝出去嘅咁，教主又做過。你話帶動個議會抗爭咁之如此類咁，喂有啲咩係鬱文未試過咧？ 咁我頭先即係喺上面就諗， 咪但係。 即係我諗有好多手足，即係都會覺得今日嗰個嘅結果係大家非常失望咯。咁但係屌好撚正能量咁諗，我哋都係一直活一直啫。即係喂教主換咗我入去啫嘛。咁當然你話我嘅壓力，即係我諗嘅嘢係。咁教主有咩未試過呢？咁我諗嚟諗去，唯一一樣，雖然教主話佢自己靚仔啫，咁論入屋嚟講，我應該我有得 party 噶嘛？你明唔明？ 唔係喎， 即係咁講，即係咁講。即係所以我諗，點我啲50,000票都得嚟咧？即係當全香港人都食咗屎，即係唔應該咁講，唔應該鬧選民。即係全香港人都。有些遲緩的時候，為什麼新界西是有這樣的成績呢？當然即是手足的努力是即是不能夠抹殺啦。但我想喂，那我有什麼的特點是可以令到有50,000人是投票給我呢？因為我經常都跟主流傳媒說，喂你認為你今次的選舉有啲咩個人之處令到你即係有信心咧？咁我同佢講：喂，我係新界西嘅即僅餘嘅本土派咁。其實係唯一嘅本土派嚟，我想講係唯一嘅本土派喺個議會都係而家，我係唯一嘅本土派。第二，我會同佢講：喂，因為全民制憲嘅綱領係非常之實淨嘅綱領。咁但係。我相信投票我的人不是说这么清楚原来全民制憲这么重要。我们都以为的就是这个其实很务实的一个的选举策略。但是今天的结果告诉我们，屌我不知道是不是务实那龙。屌你原来那班扑街左交写那些东西高大空的，乜都写下去写一餐的，哦这样又有票。免工退保都可以立。都可以有議席呢一樣嘢，即係令到拗爆頭啊嘛！全民退保，點解要搞全民退保啫？就係驚啲人用曬庫房啲錢，驚冇錢入不敷支先搞全民退保啫嘛！如果你寫免工退保，即係證明香港人咩？即係證明香港人原來以為義工真係唔使錢嘅，咪即係義務律師係咪義工？ 阿大亨話形容為呢個係最保盤咁樣樣啦。 最保盤，我都唔知啊，我都唔知。即係咁，所以我是挺坦然去面對這個結果，但是即是我現在要調整的心態就是我要準備入個議會，因為大家明白喂毓民一條友對著這班騎呢蘇已經是很大件事了，但你明白嗎？現在這些是 Neo 版的騎呢蘇 2.0、哦、即是要最慘的是這一陣騎呢蘇是有靚學歷包裝的，有好啲嘅 package 啊，即係唔似以前嗰啲傳統泛民。喂，以前嗰啲傳統泛民係社工出身或者學歷冇咁高嘅，咁啲中產未必係咁喜愛佢哋嘅，即係除咗公民黨啦。但係而家譬如朱凱迪啊、劉小麗呢一陣，最撚慘嘅就係大家唔會認為佢係十惡不赦噶嘛。咁當然亦都係冇乜大嘢嘅挑剔，因為始終係冇具體嘅嘢係即係令到我哋係可以即係大肆去抨擊，係咪？亦都係因為咁嘅話，喂，咁我入到議會嘅話，咁我諗我唔係要，即係我唔想講我政黨啦，但係喂，我係唯一本土派嚟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而且我係堅係左翼嘅本土派嚟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響我嘅考慮。我梗係會問嘅就係有啲咩可以做呢？咁呢個我頭先一直幾個鐘頭喺度諗嘅嘢，有咩可以做呢？打又打過啦，衝過啦咁，所以我而家決定一樣嘢，入到議會嘅話， 我不斷的發言都是 I told you so， 全部都是 I told you so， 講緊咗俾你聽，我屌你班撲街，講緊咗俾你聽，屌你撲街，我次次發言都用呢個做，次次發言都用呢個結尾，我英文講咗八年都係講呢樣嘢啫嘛。咁喂，而家幾多分鐘啊？第二節，我咁噏下噏下，唔知噏緊自己噏緊啲咩添。因為我頭先咧，我特登唔接受商台訪問，就係等住接受大香港早晨嘅訪問，有我來接受大香港。咁係啦，但係而家因為有啲手足咧都喺上面瞓緊覺，都幾多手足喺度，咁都多謝佢陪住我啦。因為我係要上台噶嘛。咁當我上台嘅時候，屌你一望落去下面嗰班著住黃冚冚嘅，跟住睇清楚原來人民力量嚟嘅，咁我呢啲咁樣嘅。呢啲咁嘅 A4 即係深圳和湖城都覺得即係要接埋慳翻啦，咁所以好多謝呢一即係我哋成班手足喺度陪住我去過啲幾個鐘頭，因為啲幾個鐘頭嘅，我相信其實大家都好難過，始終係好沉重。但係我調翻轉頭咁諗，我熱血公民有啲咩係未試過更沉重咧？選舉失敗唔係未試過，喺今次我哋其實有一個更加大嘅預期。我哋以為香港人經歷咗雨傘革命，經歷咗旺角暴動，經歷咗好多好多抗爭嘅第一步，點知原來射咗出嚟之後，即係粗俗啲咁講會鳩縮。而家就係呢個情況，呢個好自然嘅鐘擺嚟嘅，即係喺我哋政治或者即係社會運動裡面成日都咁。當你嗰個社會運動係去到要掉磚嘅時候，反而喺嗰個嘅制度，整個政治嘅建制彈翻轉頭嗰下彈得太大，我哋錯判咗原來彈得咁大咯。係冇具體數據，但係我覺得係咁。我覺得係30歲至到50歲，我哋呢一班人投一啲換咗面孔嘅傳統泛民主派。本土派佢覺得我哋本土派太過激，覺得本土派係。收咗共產黨錢，呢一個係我哋要面對第二個現實。即係我哋今次嘅失敗，除咗係我哋錯誤預期咗香港人嗰個嘅需要之外，另一樣嘢好現實，就係即係主流媒體同埋新媒體之間嘅交戰。今次熱血時報同樣都係遭受滑鐵盧。雨傘革命嘅時候有牽制嘅作用喺個運動裡面，因為佢哋冇辦法。主流媒體冇我哋嘅人多，今次嘅選戰我哋係人多，但我哋冇諗過原來撲街仲撚多，即係以咁卑鄙下流嘅手段，用個雷動計劃，用一啲即係欺騙選民嘅幌子去做一個即係大龍鳳，最終帶嚟嘅就係資訊嘅紛亂啫嘛，即係純粹對我嚟講就係資訊嘅紛亂。大家乜都唔知嘅，去到選一日，喂，見到人哦投嗰、那個咁，嗰、那個夠啦，嗰、那個夠票啦咁。咁呢一樣嘢係今次選舉對於我哋嚟講，即係我當然唔係跌落地甩翻隻沙啦。我會覺得我哋要諗咯，我哋冇諗過原來政治可以係咁肮脏，政治可以咁玩。所以即係做人最緊要正直，成日掛喺口邊啦。今時今日嘅我咧，我而家都係不斷警惕嘅啦，因為喺選舉期間賴過好多次嘢，就是、因為正直嗰頭，包括嗰晚怒屌梁天琦，我唔想嘅。所以而家幾多啊？而家去到邊啊？幾多分鐘啊？係咯，咁所以我哋冇懷憂喪志嘅時間同埋空間嘅，除非你劃定決心話你自己唔係香港人咯，你走啊，係咪？但我相信我哋嘅手足唔會係行呢一條路，要行嘅話唔撚咁辛苦啦，即係咁講。大家需要嘅係一兩日調整一下，咁今日就休息一下啦，好好休息，休息一陣。咁我哋即係等下大亨，等下教主嘅即係指示嘅訓示，睇下點樣可以。其實有其他嘢玩嘅，頭先啱啱喺上面都同迷之音一二三四去傾過。咁因為點解有多嘢玩呢？因為你明唔明啊？我喺議會啊嘛，你明我喺議會我可以做咩啊？我喺議會嘅就係、是、我都未諗到， 打開道門俾我哋啦， 打開道，一揾打開咗啦，道門好撚大啦，屌！ 但係香港人係咁嘅特質嘅，即係你塊面係同你嘅命運有關嘅。即係我唔係話自己靚仔啊，純粹你唇紅齒白嘅話，我又覺得你係品性善良噶啦嘛。咁所以冇噶。大家如果有下一代，你係認為自己香港人嘅話，首先第一樣嘢戴酷牙啦，細個嘅時候整定容啦，唔好曬咁黑啦，出街唔好淨係俾佢暴曬太陽啦，搽下太陽油咁啦。喂，呢個係虛偽香港人有嘅元素嚟嘅，由呢度開始，由我哋細個開始，由我哋嘅外表開始。既然香港人係需要呢一樣嘢嘅話，我哋過去我哋特立獨行，咁我哋唔會放棄。不過覺得更加聰明咯。今次嘅聰明選民係一個政治嘅，我哋冇諗過咁大嘅一個咁肮脏嘅一個個大龍鳳，但係發生咗，所以大家繼續努力啦。我係會盡我嘅能力，因為始終我哋行出嚟係因為黃英允啫嘛，係咪先？唔係大家加油，好，喂，休息一陣先，第三節翻嚟再講。